朝鲜亚太和平委员会发言人7月7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美国国防部大做广告说，按照特朗普有关针对北方挑衅拟定各种应对方案的指示，最近准备了军事攻击方案。美国声称，如果北朝鲜采取战略措施，就会向总统直接提交军事攻击方案。而特朗普也说什么对北方的战略忍耐时代已结束，针对北方准备了非常强硬而坚定的计划等等，不隐瞒对朝军事攻击企图。特别是美国对我国的洲际弹道火箭试射大获成功感到畏惧，就伙同南朝鲜好战集团举行所谓的联合导弹武力示威等，造成局势更加恶化。这种极具挑衅性、万分危险的军事妄动，是美国对我国无比强大的国力和战略地位达到新境界，感到极大恐怖的垂死挣扎，证实特朗普政府的对朝敌视活动已达到了极其冒险的地步。我国军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以欣然应对特朗普疯狂的军事选择。美国要放明白，如果他们准备好了用实力来压制我国的军事攻击方案，那么我国却有我们朝鲜市威力强大的军事应对方案和美国焦土化作战方案。南朝鲜当局大谈什么对话、主导作用等等，力图掩盖美国阴险的先发制人攻击企图，但是一旦有战争爆发，他们也不能平安无事的。谈话强调，冒险的对朝军事攻击将是一种加快美国及其走狗灭亡的最坏选择。